你富贵嘴是好饭，何必为此犯愁容？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你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花花饿死了， 实在爱，你全都 再请听秦香莲《琵琶词》。